看着我飞越极限，你比我还要喜悦，沿着门的内心世界，你总能够走进里面，眼神能交换的一切，远远超过许多语言。人再好强也想被宝贝一点，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冲撞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遥遇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 各大颁奖礼呢是歌手们互相交流的平台，莫文蔚跟林俊杰呢就是在某一次的典礼上互相认识互相欣赏，虽然认识了这么多年，但直到这一次才有机会合作。这其中的过程也是好事多磨，不仅要互相迁就两个人的档期，而且还要面对比如生病等等突发的状况。这首《心领神会》用了半年多的时间才完成。Carrie 莫文蔚的声线和林俊杰的旋律都是有着鲜明的特点，融合在一起就有了美妙的化学反应啊。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这张我们在中场相遇很早亮相的主打《慢慢喜欢你》啊，这首歌算是红了。那这首歌的背后呢，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故事啊。在莫文蔚跟李荣浩之间，是两个人共同的好朋友荒井十一。2014年的《不见不散》啊，这张专辑荒井担任制作人，请来了李荣浩录制吉他。那这一次同样是荒井制作，李荣浩交出了词曲俱佳的这首歌曲《慢慢喜欢你》。 书里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 新专辑当中最具动感旋律的歌曲 Dancing in the Rain， 出自于莫文蔚非常欣赏的一位歌手 Mazka。 这一次的合作呢，也是跟制作人荒井有关，因为荒井跟 Mazka 两个人的老婆呢是姐妹，也就是说他们两人是连襟，真的是亲上加亲啊。 这里是吉林正在直播中国网为大家带来莫文蔚出道25年纪念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下面这首歌呢也是非常有范儿啊，方大同作曲的《绝》。方大同在刚出道的时候，莫文蔚就非常喜欢他的音乐，也是在10多年之后才有了合作的机会。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莫文蔚也加入了一段非常帅的饶舌 rap 的词，来自方大同的音乐伙伴，也是这首歌的制作人 bass 演奏 Fergus Chow。莫文蔚《绝》。 脱掉皮靴，跳下白雪，有一些轻快，轻得很爵士。也吻过喉结，钻过泥液，有一些眼里很绝。变成我，边走边砸雪，春花和秋叶，美好也残缺。起来，追赶落盘雪，攀登落了山岳。去未来，未来达不到转身，而气要结成，不需要攻略，只要跨越，怪不得喜欢忘却处遇到你哈哈，边走边在学精华和岁月，暧昧也正确。 起来追赶落盘雪，攀登落了山岳， 找更多人来陪 非常有范儿的一首歌，对吧？绝，绝对的绝，来自 Karen 莫文蔚。 怀好意看着我，你的轻佻是我结实中的糖果，才想起我对眉来眼去有点饿，甘露再次洒落调情的沙漠。不要问下半场还有什么，自信细腻的答案我只想扭扭小蛮腰，看是否还灵活，别走进我感情生活。不是爱 将来，你一笑驱散漫长回忆的雾霾，两人精神私奔塔斯科尼的阳台，要要趁别人发现之前就回来，庄重的人也有指点的期待，这点心要先吃不要外带，有些情歌最好听来，就像火车驾驶员迷上飞过路牌，射牛一下归到意外，不是爱海，只要几秒暗中学会的畅快，不要爱海，不用抱不用问转心态，不是爱现在没将来，过路为了甜点丧尽天良的疯狂年代，只是口味更挑的菜更优雅，渴望还存在，虽然不是真的，你是甜蜜最好的替代，有一种激素有一波精彩，在这秒钟却是涌上来，你是爱中一丝少女的情怀，不要爱海，把你眼跑过去转过来，不是爱海，只是人生冲出江湖快崇拜，不要爱海，手一摆头一甩就拜拜。虽然说眼睛要吃冰淇淋， 张艺兴呢是孟蔚在参加综艺节目上面认识的，虽然呢认识时间不长，但是因为欣赏呢让孟蔚一上来就有了约歌的打算，张艺兴呢也很快交出了作品，就是刚刚听到这首不迟不待续哈。那么在同一个节目当中呢，孟蔚还认识了花花华晨宇，非常欣赏他的才华，恰巧呢华晨宇竟然也是孟蔚的迷弟，很早就写过一首歌叫做孟蔚啊，写了一个 demo， 所以呢一拍即合。那接下来呢华晨宇就交出了这张专辑当中的点题之作，非常有分量的《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啊。 后半从前半分裂，人生是连环世界，你爱的不告而多长时间，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每年暑期，北京都会进入新一轮的旅游高峰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在北京城里参观名胜古迹，也带火了北京的旅游观光线路。故宫站是目前北京三条观光公交线的交汇站，也是各观光线上车人流量最大的车站之一。观光线路几乎趟趟爆满，一些家长和孩子只能站在车厢里，拥挤程度甚至已经不亚于沿线的常规公交线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介绍，进入暑期以来，两趟当当车观光线一直处于火爆的状态。比如说沿途中轴线的观光一线，暑期每天的客流达到2800人次左右，比平日上升 40%。 而围着皇城环形的观光二线，每天的客流更达到了3000人次，比平日猛增 87.5%。 相比于传统的公交线路，观光线路随车配备了导游讲解，可以对乘客介绍沿途景点的历史风情。另外，观光一线和观光二线还采用复古的当当车造型，车辆的外观、内饰和驾驶员的着装都按照民国时期的有轨电车仿造而成，基本还原了当当车的原貌。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是麒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和莫文蔚在中场相遇。站在中场遥望过去是曾经合作过的音乐人前辈，展望未来是首次合作的新朋旧友在音乐上的交汇，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方式，关注专辑当中这些和他有过合作的音乐前辈为莫文蔚所写出的经典好歌。这首歌是姚谦作词，王志平作曲的《电台情歌》。 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关于爱情我们了解的太少，爱了以后又不觉可靠。你和我看着霓虹，穿过了爱情的街道，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你和我仰望星空，走到了爱情的边疆， 对方心里敲一敲。

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天沉淀，爱恨情欲里的一点锚点，不知欲出那么明显。女孩，统统让它一遍，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衬托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这首歌呢是莫蔚的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李宗盛写给他的《阴天》，他的情歌代表作。 笑得多甜。 2000年的十二楼的莫文蔚，虽然在当年没有取得特别好的市场反应，但是后来再看也是一张制作人与歌手风格交融不可多得的好的唱片。那么这一次莫文蔚呢也向李宗盛邀歌，也是唯一被拒绝的。过去十多年里，李宗盛自己的新歌用一只手就能够数得过了，大概只有三首歌。虽然没有给莫文蔚量身定做写新歌，但还是给出了很多的意见。最后莫文蔚选出了李宗盛写给潘越云的《飞》来翻唱，并且由李建清来重新编曲。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曾经是滚石系的老朋友伍佰。新的专辑里面，伍佰写出了点题的《中场》啊，《中场没休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两人曾经合作的这首《坚强的理由》。这首歌呢，在1998年发表，算起来也有20年的时间了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稍后将听到莫文蔚的《宝贝》。 伤心，我好想住进你的灵魂里，轻抚着你的头，睡吧，我在 新的专辑当中呢，张亚东给莫文蔚写了《天一半地一半》，我们现在听的这是8年前两人合作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宝贝》。这张专辑还拿到了中国榜的年度最佳专辑哈。在拉活莫文蔚专辑之后呢，他离开了 Sony， 同时也面临了传统唱片市场的巨变。那个时候呢，他遇到了张亚东，两个人合作了翻唱专辑《回味》，那么之后呢，又马不停蹄地完成了《宝贝》专辑的制作哈。也是在同一时期，张亚东也推出了作品集叫做《潜流》，莫文蔚呢演唱了其中这首《逆流》。新歌旧曲，新朋旧友，构成了一张有温度有情感的唱片。每一首歌背后都是一个故事，一段缘分。音乐如此，人生当然也是如此。 身体是伤，同时枝芽在发芽，半真半假，

这夜每天十三月好几遍都是为你，不惜一切要找到你，就算不想跌入陷阱，黑暗中眺望光明，危险来临当心， Everything's OK， 其实就在你周围呀，它就在你周围呀， Everything's OK 呀，它就在你周围呀。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主 baby， unicorn 黑暗中保护你的灵魂，纯白的猫听话了黎明直到清晨， I will 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默默地守护着你呀，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默默地守着你呀。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 本周中国网上面获得榜位最高的新人是毛不易的这首《给你给我》，本周排在第九位，上榜七周。 选择他的首张专辑《平凡的一天》。这一波的新秀处在歌坛的变革期，科技的发展、宣传模式的改变，让不少人在没有正式出道之前就有可观的流量。你像毛不易啊，他有这个传唱度很高的成名曲，再加上网综上的活跃度，他有不少的流量，也为他缔造了数字专辑销售的奇迹。据说现在已经卖了700多万张了。我想无论是小鬼还是毛不易，都得益于目前网综的热潮，所以一个好的平台对于新秀而言就是一次翻身的好时机。那今年的一档养成式的真人秀让一群女孩子都火了，最近呢他们的话题不断啊，他们就是火箭少女101啊。三位团员退团，杨超越呢 C 位出道。我们来听一下本周中国榜Top 40，他们这首非常有流量跟话题的歌曲叫卡路里。 我还是我，一 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做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雨天宛如一年，一年宛如一天，任时光流转，我还是我。一遍用了千遍，千遍只为一遍，当回忆久远，初心实现。我错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默默的深爱着你，无论相见不相见。我错了那么多改变，只是为了我心中不变，我多想你看见。 我变了，我没变啊！本周他和张杰的《我不是药神》呢，排在第三的位置。顶着好声音的冠军出道的张碧晨呢，这些年不急不躁，经过漫长的时间的耕耘，手握几首经典的 OST， 尤其是《凉凉》，为他赢得了太多的流量啊！同样是通过《好声音》成名的周深，之前他的嗓音呢， 据说是他的劣势啊，因为女生的歌不会找他，男生的调呢又不太适合他，这种的嗓音条件一度让周深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后来经过好声音一鸣惊人，加上有多位前辈的提携，他自以为的劣势呢恰恰成了他的优势啊。接着下来我们来听周深最新推出的一首单曲，中国风风格的念。稍后呢，我还为大家安排的是本周榜上歌，周彦辰、张欣的《吹雪》排的第38，同样是一首中国风，两首连听吧。 几天几年才能等得回从前，几个画面又是一场聚散，眼前天边走多远才不想念，誓言花瓣哪一个才是答案？心照不宣，何必问谁先喜欢？也许容颜可以苦老时间，相对无言，红的是谁的眼圈？纷纷扰扰，我们俩都是。 琴声共响现，谁人知小楼昨夜西风起，不由我如此这般回忆你。说风吹雪又一曲，千声万字情何响，风花流年只怕今生缘浅，世间千年人未变，遥知烟云一瞬间，镜花水月只期待你浮现。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 幸福被搅拌的寒冬，我们。

后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温暖，希望还有光芒。是你我，我守护我的微笑，哦，教会我美好的成长，教会我美好的成长。 J to Z E 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虽然我不太会搞气氛，可能我的嘴还有点笨。J to Z E 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可能我会有点消极，因为你太高级，想获得你的重新证。飞机降落在机场中心，我的来是感受这波热浪冲击，飞奔。 你喜欢各式各样口味，我随时随地为你准备，从阴天到晴天，从日落到日出，全方位的包围，七夕猫一样鬼魅，忍不住一直跟随，你穿什么都美，你说什么都对， 怎么这么快上了 go， 我喜欢的样子全部都有，给你开表放上了你的所有，全力满足你的要求。 爱是六度的房间最舒服的午夜 ，Heading go right， 穿的不用再、，Baby I wanna go fly， 不想听失眠夜一个人睡，你是我的音乐，我的香水，那些流言蜚语妄想把我击退， 让他们跪，让我们一起 say J to Z E N， 让我做你的下一任，虽然我不太会搞气氛。 一直高睡，找到孤独闭上手套，只希望多一些真诚的冷漠，没有心悄然和假话，每天脚踏实地的去做梦想，其实没有那么伟大，在跌宕起伏中我把荆棘融化于地板和冲撞。 我风格是新的，这感觉是新的，去鄙视烂子，真正男子很性感，却不被无谓的情绪左右，你是我的钻石，让我不可再发达。 Everyday I'm ready， 从不担心的去对你， 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绝不会逗留。那每个谁 不想听失眠夜一个人睡。 这是朱新杰的 I'm Cool， 本着还有两首新歌在榜上，就是如果你懂懂，以及他全新颠覆的2018独家记忆哈。 Jason 啊， 这新一批正量起来的歌手们不仅有颜值有想法，关键是将有想法的这个实现的创作的能力哈、再加上现在是线上单曲时代，所以他们发片的速度可以很快啊。最近呢，在万众期待之下呢，另外一位流量的超级小生蔡徐坤推出了个人首张 EP， 叫做 One， 三首歌他均参与了词曲创作。下面这首歌独立完成的作品呢，第一天作曲，第一晚写词，第二天制作，当然就是一气呵成。我们听一下蔡徐坤的 It's You， 稍后是娄艺潇的态度。 黄色的沉睡的带刺玫瑰，流浪着从盛开的那街边的紫蔷薇，也漫山着 unbelievable， I'm like say 住迷路的小女孩，真情深去，请别害怕。I'm like 蔡徐坤 It's You。